刘静，谁知都督他又不在府中，再若拖延几日，只恐相应。哎，不对呀，怎么那么巧，他就不在呢？ 还是袁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 日落。